分场合在装着深刻，遗留的曾经的或的死的部分情中缠着我。

月の足音 老

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犹豫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，爱是什么 给你一个家。

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你烦躁不耐的模样，

爱情本来就没什么道理，我只是喜欢听你看你赖着你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，别问我为什么爱你，思念它是一种调皮东西，我已经习惯想你爱你，渴望很爱你，我不会变得这么犹豫，听不话藏我藏在心里，爱与不爱由不得自己，别问我为什么爱你，爱情本来就没什么道理，我就是喜欢听你看你赖着 照片一样留下来。